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好看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随着期末季的到来，本市低年级学生陆续参加乐考，展示一个学期的学习成果，传统节日、茶文化等成为了乐考的主题。请听报道。 贴窗花、赛龙舟、吃月饼， 哪些是春节的习俗呢？ 贴窗花、拜年， 真不错。 黑芝麻胡同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的乐考教室里挂着红灯笼、中国结和剪纸。副校长杨毅说，今年的乐考题目围绕着春节、元宵、中秋等传统节日设计，特别注重了学科的联动。 背一首跟春节有关的诗，他背完之后，那这首诗一共有多少个字儿啊？那小孩他可能是数出来的，也可能加出来的，还可能用乘法口诀算出来，体现咱们的这种学科的融合。 白茶被称为茶叶中的什么？ 茶叶中的活化石。 真好。 那你说说白茶的功效都有哪些？ 菲斯汀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的乐考主题则是茶文化。在空灵的鼓乐声中，孩子们穿着旗袍汉服互相敬茶背茶诗，还化身小茶商，用数学知识算算怎么买茶叶最划算。2年级德育主任李春征介绍，这次乐考是本学期课程和实践活动的延续。 2年级每周五下午2节课是综合实践活动课，其中有10节课，每个班都体验了茶文化的活动。最终呢，给每个学生一套这个小茶具，更加深入的继续了解茶文化。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都市家庭成长剧《陪读妈妈》刚刚在浙江卫视开播。这部剧以几位不同身份的陪读妈妈为视角，讲述了留学生家庭父母与子女间理解与被理解、爱与被爱、付出牺牲与共同成长的故事。光明颂庆祝建党97周年，新人新曲新时代民族音乐会今晚登台北京音乐厅。著名作曲家刘惜金创作的箜篌协奏曲《思海流音》将迎来世界首演。此外，《我的祖国》《红梅赞》等民族管弦乐也很经典。时光之弦，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是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大提琴重奏组合之一。本场演出，他们将带来《帕凡舞曲》《时光流逝》《泰坦尼克》等一系列的精彩改编。舞台剧《认真的重要性》明天在鼓楼戏剧场上演。当王尔德的英伦毒舌遭遇了现代音乐，当约翰列侬的英伦摇滚邂逅了阿卡贝拉，会发生什么？这部戏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让你在笑声当中感悟人生。舞台剧《男人还剩下什么》明天开始在龙福剧场上演，根据毕飞宇同名小说改编，原著当中写的是夫妻在婚姻里的相互折磨。改编的戏剧作品并没有照搬原著，而是以原著故事为背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衍生出了一个新的故事，展现30年来人们在面对情感时的变化。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二，哎呀，盼望着盼望着啊，下半年终于到了。 你是怕呀还是盼呢？嗯， 盼望着年终奖是不是不远了，过年是不是又近了。 我觉得应该给你发一个中年奖。 中年 啊，你要是不满意就给你发一中老年奖。 是上中下的中还是剧中的中？ 你可以选一个。 你不要吓我呀。哎呀，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上半年我们都知道是电视剧的一个青黄不接的年代。 哎呀，这个年太小了啊， 这个半年啊，是荒年。那么下半年呢应该开个好头。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央视八套在播的一个叫《灵鱼肉》的电视剧，收视率还不错，评价也还可以。 按说啊，你世界杯期间，然后呢，这个也不是什么大的 IP， 原来张先亮先生写的一个短篇小说，但是他的收视率确实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对，破一了。 嗯，破一了啊。那个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你最喜欢的经典小说改成的电视剧是哪一部？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文艺广播这六个字， 在添加朋友里输入这六个字就行了。 是的， 香露，你最喜欢哪个？你先说说。 我最喜欢什么？ 你有没有听题啊？啊， 再说一遍 啊！好， 我刚才以为我不是回答的这个，我不用回答， 所以没有想什么。就是你最喜欢的经典小说改成的电视剧是哪一部？ 那还用说吗？ 啊， 嗯， 《西游记》。 对啊，百看不厌呢。 哦，你觉得这个师徒四人要是让你还原定位的话，你是谁呀？ 哎呀，我在节目当中还真做过这样的分析。 是吧？ 有人说职场当中哈，唐僧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嗯， 猪八戒是什么样的员工，孙悟空又是什么样的员工。 你是哪一个员工呢？ 我是哪个员工啊？ 哦，你咬嘴唇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他们的高度我都达不到。 嗯，把他们拉下来，然后就就随便想一个， 那就唐僧吧。 哎呦，我觉得你很像啊。 勉强吧啊。 哎呀，真的是唐僧， 勉为其难吧。 哎，我觉得你最可贵的是你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啊，真的是唐僧。 嗯，这朋友说了三个字 啊， 如果要改编成电视剧的话，这是一部非常有名的，这个在文学历史上也非常有名的。 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你们不要觉得金瓶梅就怎样怎样好吗？第一部文人写的小说金瓶梅， 红楼梦，围城，这是两位朋友分别说到的三部小说。 随风而逝说他想改编一下，不是他最喜欢的啊，是这个。 嗯，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灵鱼肉这个电视剧啊是先有的小说， 嗯， 是张贤亮先生写的短篇小说，后有的什么呢？后有的电影，当然电影不叫《灵鱼肉》，电影叫《牧马人》。 对，这个《牧马人》拍摄于上世纪80年代，1982年上映的，那个剧照非常非常的经典。男主女主大家还记得是谁不？ 嗯，朱时茂。 哎，你现在想，就是我怎么和现在的对不上了呢？你觉得呢？ 缴枪不杀， 那个时候也是 演小品的感觉是吧？ 那个时候是一个英俊小生，但是后来走了喜剧路线，我们突然就觉得他还原不回去了。 是是是， 啊，女主也是特别闪亮的。 那这次这个电视剧的男女主角呢，分别是于小伟和孙倩。 哦，哎， 不久前孙倩还真的来到过咱们北京文艺广播 啊，来过 做客晚上那档节目 演艺群会， 你跟他是擦肩而过对吧？ 我好像没擦肩而过呀。 你俩谁都没看谁是吧？ 啊，不不不， 他呀，他呀， 没有，我主要是在电视上看人家，啊、今天还看见了呢，锦溪是不是？ 因为那天我正好在做另外一档节目， 啊、 我的两个嘉宾看见他了，哎呀，这不是就你说的那个吗？《甄嬛传》里的角色吗？ 啊。 哎呀，我们要跟他合张影，然后呢，人孙倩非常大方，来吧，来吧，来吧。 孙倩呀，身上有那种你一看，你一打眼就觉得她贤良淑德、嗯、温柔可亲， 嗯， 你知道吗？她是有那种与生俱来的那种气质的。 然后那个我们的嘉宾说了，哎呀妈呀，这线下比线上还好看呢。 你嘉宾怎么老请东北的呢？ 嗯，可能他身边有人影响了他。好，那这个两个主角哈、啊、是演的这个角色，于小伟是演的什么呢？是演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叫许灵均， 嗯， 是吧？那么这个孙倩演的呢是一个农民姑娘，叫做叫做秀芝 ， 秀芝 啊、 哎， 秀芝当年是丛珊演的，张默说哈、嗯，那时候丛珊二十出头那个小姑娘的样子，然后皮肤那个饱满啊，红脸蛋，哎呀太好看了。 哎，你说啊、嗯、现在热门 什么？黑眉毛。 现在热门的是什么？网络文学大 IP 改编成电视剧，对吧？ 嗯。 但是没想到你看，这是三多年前的小说了，而且反映的都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扎根沙漠，是吧、 嗯、 坚守理想的 西北牧场啊、嗯、 对， 是劳动改造。 你说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看呢？要说土，那他们是非常接地气的， 就很土啊、 嗯。 第一个画面就是那种，那叫丹霞地貌啊，就是贺兰山的那种感觉。拍摄还是比较细致的。 用无人机拍的，非常好看。 哎，我就想啊，如果我这时候把那个美图秀秀打开，那个颜色应该非常非常的饱和。但是你看它整个拍摄出来，它那后面那个山的颜色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嗯，这剧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叫做郭撇子的角色。 郭撇子 啊、他是这个畜牧组的组长，驾着马车去监狱去接这个释放的这个犯人。 嗯， 其中就包括主角许灵均，当然这是他后来才知道的，之前不知道。 嗯， 当然这也是电视剧做的一个改编，和电影的情节不太一样。 电影和这个当时的小说都是以倒叙的形式出现的，但是这电视剧有40多集，所以它采用了这样一种叙事方式。我们来听听开头。 贺兰山哟，贺兰山，一条大路望不到头河边哟。 呀呀， 老郭 啊， 是去接你们七队师长老脸蛋吗？ 是啊，曹站长，你是去哪儿啊？ 快过节了。我去慰问劳改队的干警同志们啊！哎，我先走了啊！ 好嘞， 啊。 哎，这就是开场啊，非常具有这个地方特色的这么一段表述， 就西北风迎面扑来哈、啊，尤其是那个。 嗯， 郭撇子还唱了两句这西北的小曲儿。 嗯， 其实我们听这个西北人唱歌啊，那个曲儿都特别特别的酸，因为那片土地太贫瘠了，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要求他精神世界必须丰富自己啊。那个地方可能有的男的这一辈子都娶不上媳妇儿，所以他的那个曲儿，我们今天听，哎呦，这个太露骨了。他不那么露骨，他就活不下去了。 嗯， 然后 这叫一种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可以用两个英文字母来解释，叫 YY。 唐僧来了。但是你听广西民歌啊，刘三姐唱的那民歌，那都带着水音的，是吧、 嗯、 特别的那种饱满清亮，就这个一方水土一方文化真的不一样啊。 嗯，那用两个汉语来解释，那叫做脉脉含情。 来摁一下笑声，冷笑声。 笑声坏了。 哈哈， 自己笑一个。 你就下次把效果器拿到中间来，我来摁。 嗯， 哎，对对对。 不过这个和电影不太一样，电影它一开始它不是这样安排的， 电影你刚才说的是倒叙， 嗯， 是吧？倒叙 就是就开头就是许灵均30年没有见自己的父亲，然后这个爹突然从美国回来了啊，嗯、然后呢，俩人在一特豪华的饭店里见面， 嗯， 许灵均他爸对他说：“你跟我回北京吧， 嗯， 我许给你美好的前程。”但是这时候许灵均觉得自己心里有一个爱人，就是李秀芝，他最后毅然决然的选择，留在祖国，陪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妻子。 在电影和小说当中，许灵均都只有一个爱人， 嗯 啊，但是在电视剧当中，我们看到他至少对不止一个人心动，他自己 40多集，爱一个人怎么够啊？ 不够 是吧？ 当然还有很多人对他心动。比如说这是电视剧加的了哈，因为他之前是在那个农场劳改嘛，是吧、 嗯、 这个副厂长曹厂长那都是这个原来当过兵打过仗啊，这个负过伤的人，他有一位这个老领导为了救他牺牲了、 嗯、 那么老领导呢留下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呢也因为就是那个年代受到一些刺激，所以精神不太正常，但是他希望这个女子呢有一个好的这个归宿、 嗯、 于是就硬要做媒，把这个许灵均啊和刚才所说的这个姑娘叫黄菊花强拉硬拽到一起，这个黄菊花倒是挺喜欢他的， 嗯 啊，但是这个许灵均 就强有这俩瓜， 认为爱情要自由，恋爱要自由， 他其实心理要求还是一个比较高的人啊。 好、啊，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年代是领导怎么给下属介绍对象的啊，嗯、看看听众朋友，您当年有没有给人做过这样的媒，或者是自己有没有被做过这样的媒？ 这个女孩子叫黄菊花，她在厂部食堂工作。 哦，我们相互介绍过。 他是烈士遗孤，父母都牺牲了。小徐啊，咱们厂部有文化的人不多，他呢上过高校，你是大学生，应该说你们是有共同语言的。他就住在你隔壁，身体不太好，你以后要多多关照的啊。 好，那需要我做什么？ 交流思想吧。他呢也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他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应该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 嗯，那我应该多向他学习。 互相帮助吧，一起谈谈心，照顾照顾他的生活，互相学习。小徐啊，好好努力，争取早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员。 是。 来，你看看，我送给你点东西，这是一个羊毛毡子，别看旧，很保暖的。这儿还有一套毛泽东选集，这是新版。 谢谢曹厂长，太感激您了。 我不是说了吗？不要感激我，要感激党。感激组织啊！ 哎， 好好学习，不要辜负组织的期望。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 听了吗，米夏？ 非常励志。 嗯 嗯， 你要好好努力工作啊。 嗯，顺便谈个恋爱。 我们的这个什么叫顺便呢？ 我觉得他跟他说的好像 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都是革命工作。他不是要给他介绍对象吗？但是 介绍对象是工作的一部分啊，严肃点。 好， 你这个我问题啊，倾向有问题啊，我跟你讲。 我谈恋爱还要严肃啊？ 你把他和工作分开了，这是你的问题啊。 哦，就俩人要共同进步是吧？那个时候的语境是这样。 哎，是，而且这个人生大事吧，人生大事啊，领导亲自关心。 是是是，所以你说领导给你介绍个对象，你其实比较为难。你是答应啊还是直接拒绝啊，是吧？直接拒绝肯定是不好。 按这戏的安排啊，这个许灵均为什么能够提前释放，那是因为这个曹厂长看上他了。 对 啊，有一点这个用现代话来说 走后门， 哎， 然后把另外一个人给替到那儿了，是吧？ 对，另外一个人呢再晚放出来一点， 所以许灵均就更有压力了。 但是你说这种戏要放到现在那还不炸了窝了，但是在那个年代可能大家看完之后觉得似乎也有这种合理性，所以没有太多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吐槽。 嗯，刚才有一个细节啊，就是他送给了他一个羊毛毡子。你知道在西北地区送人一个毡子其实是很珍贵的礼物，尤其是在那个时代啊，在西北是有赶毡匠的。这个赶一个毡子如果特别好的话，这毡子能用几十年。诶，东北话有一个词儿叫赶毡，你这头发都赶毡了，其实就源于毡匠。 嗯， 是这意思。 你看我为什么老请是吧， 老请什么 带东北口音的嘉宾呢？ 为什么？ 我的环境决定了是吧。 你可以突破嘛。这个领导是丁伟演是那个王全友演的，他在亮剑里饰演过丁伟，所以这个声音大家听起来形象也会相对比较熟悉。 嗯，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经典小说改成的电视剧是哪一部啊？很多朋友都说到围城了， 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 确实啊，你喜欢哪一部啊？啊，有很多很多版，对吧？ 对，就是你读完文本，你去印证，让它变成视频的时候，你觉得好不好？ 哎，欢迎大家。 你最喜欢哪部？ 继续跟我们互动啊！您最喜欢的经典名著改编的电视剧是哪部？ 嗯， 或者是说您想改编哪部，是吧？这位朋友说了，我最喜欢的是《哈利波特》，那改编成电影。 对， 嗯， 这哈迷一般都会可能去追，比如说像《三生三世》，他也喜欢，所以他也去看了。 也算啊，也算。这个戏啊，我们还得说一说，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现在你不觉得吗？就是我们这个日子有时候过得挺好的，是吧？ 啊，咋了？ 你没有被生活欺骗过吧？在这个戏当中和我们 追的那个这不聊的是什么？这 爱情的边疆里面 不着 思虑了啊，在爱情边疆里面都同样出现了。一首诗，那就是普希金的、 啊、 假如你的搭档欺骗了你 啊、 嗯，你换一个。哎， 普希金的原文是什么呀？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啊、嗯、 然后呢 不要苦恼，还不要什么好几个不要 啊、你就只记得了上一句是吧，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啊、 嗯，是的。所以其实给我们一些反思是什么呢、内容呢，就是说当你身处逆境的时候你该怎么来看待你身边的这个环境和你未来的人生。这个戏里面其实也反映出了许灵均的那种苦恼，那种无望。与此相对应的就是这个戏里面还安排了一个角色，就是一位国民党投诚的军官。 嗯， 啊，他在抗日战争当中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但是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也安排到了这个七队啊，安排到那个农场，他是去做非常辛苦的工作。 嗯， 但是他一直就是接受了这个现状啊，他认为呢有很多事情是人生给予我们的磨练。 嗯， 而现在我看这个戏我就想，我们有没有经过太多的磨砺？ 有啊， 比如说中国足球，是不是 啊？是是是。 假如 世界杯期间你还说 中国足球欺骗了我 啊， 以后中国足球 那说明你太容易被欺骗了。 对训就应该叫假如足球欺骗了我。 中国足球其实挺好的啊，让你们这么天天打岔，人家说啥了是吧？一点也不脆弱。 是啊，这是不是应该也到那个沙漠里去练练球去？啊，沙滩也行，像巴西 啊， 昨天踢的多好啊。 是， 那接下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我们想问问大家哈，可能也是一个暴露年代的题目。 嗯， 这是个歌曲，来自于哪部动画片？ ちょっとあれ見な S が通る優れものと街中騒ぐ町長様町長様ジグザグ様あいつの噂で邪魔も走るそれにつけても俺たちなんだろうボール一つにキリキリ舞いさダッシュダッシュダッシュキックダッシュいつか決めるぜイラズマシュート 足球小将。 嗯，很多朋友特别是喜欢足球的朋友可能是看过这部动画片啊。 是，很多朋友也都发来了微信哈。今天凌晨日本队啊遭到比利时的绝杀，非常遗憾， 其实也挺冤的 是吧，没有进入俄罗斯世界杯的这个八强。 绝杀。 那么其实大家都为日本队叫好。不知道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啊，就是比赛结束之后日本队球迷在看台上啊就打出了这个足球小将的巨幅海报。我估计很多日本人看到这一幕会眼睛湿润，当然很多喜欢看动画片喜欢踢球的中国球迷看到这一幕的话呢也会心潮澎湃。那 说到这部动画片，其实是影响了很大的很多人的，不仅是亚洲地区，还影响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位听众吧，看看他来回忆一下他当年看这个足球小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嗯， 你好，张先生。 哎，您好，您好，老师好。 哎，您好，来说说你当时看足球小将是多大年纪，是通过什么渠道看的？ 我小的时候是在小学，然后看的是那个动画片，然后就演这个足球小将。 嗯， 当时我看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处于小学的这个阶段，然后一堆性格迥异的这个一些年轻人，但是同样对着足球有同样爱好的一些年轻人汇聚在一起。刚开始呢，都是在各个队都是对手，然后呢，随着剧情的发展，他们成为队友了，然后一起进步啊，经历一些比赛成长啊，然后最精彩的是他们长大了，然后呢，参加了各国这种顶级的联赛，然后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成长，最终呢，他们为这个自己国家的这个足球队效力啊，然后真的挺感慨的，因为昨天那个日本球迷在那个台上把这个巨幅海报一展开，然后看到大空翼举着这个冠军那个奖杯，然后顿时脑子里很多这个什么小次郎啊、若林元三这些这个动漫人物又浮现在眼前了，然后也感觉比较感慨吧，就是他举起奖杯那一刹那，我觉得这个动漫里的人物他们的梦想实现了，然后也是比较激动吧，感觉。 你当时看这个动画片，你觉得哪好看？ 我觉得还是这个人物刻画比较鲜明，然后还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们从可能实力并不怎么强，然后呢慢慢的遇到对手，然后不停的训练刻苦的练习，最终这个足球的这个技艺有所成长。 嗯，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还是很励志的感觉。 那这部动画片对你喜欢足球有影响吗？ 有影响，那个看那个动画片，然后看完了之后，很多那时候院里小伙伴啊都特别拿个球的一块踢，还起白号说，哎，你是那个若林元三，因为我守门员我叫若林元三，你是大空翼，就是这种。 好，谢谢你的分享哈。估计我再告诉你啊，就是目前芒果 TV 正在播重制版的足球小将，每天是每周二凌晨2:30开始更新，你可以关注一下。 好的 好，感 谢 你， 好，谢谢， 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说这部哈非常经典的动画片，它也影响了一代巨星。 一会儿回来， 稍见。 Go go go！ 哇嘞呀嘞呀嘞！ 你这歌太不与时俱进。 我语不会唱吗？ 全包园就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家装盛宴限量版整装，还是999每平米，产品全线升级，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大牌建材，放心环保。 卫浴升级智能大，建材升级更大牌，环保指标更严格。就是这实木家具还怎么升级呀？ 打4006068866问呐。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高温好几个晒的女警，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小薇愁什么呢？

哦， 嗯， 其实很多朋友啊，包括日本，其实他也是在1978年，就是那届世界杯开始真正了解足球。其实到80年代，中国和日本的足球水平也都差不多。 嗯、 然后直到现在啊，我们出现是黑马，人家不出现是爆冷。那个时候起点差不多，但后来两个国家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足球发展之路。我们今天说这个足球小将啊，刚才问那个听众说，这部动画片对你喜欢足球有影响吗？有影响啊，当时这部动画片也是影响了很多日本喜欢足球的孩子，包括我们说到了有很多球星都是因为喜欢这部动画片开始慢慢走向这个足球发展之路的。 比如说中田英寿， 嗯， 中田英寿这日本的这个国脚哈，这个不过还要说到1980年的冬天，那个冬天啊，在香港举办了西班牙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日本队对阵中国队，开场第7分钟，中国射手空格，大家知不知道？距离30米的一脚远射破门，1-0的比分一直维持到了中场，中国队晋级了， 嗯， 日本队就出局了。那么当时啊，被日本民众称之为冬之时代，就这段记忆叫冬之时代，冬天的冬，所以比较寒冷嘛。那么81年，队长小翼这个动画漫画就出来了，一下子呢，日本民众对足球的热情也起来了。 嗯， 后来就改变了日本足球的这个发展轨迹。当然，我想一部动画片或者一个漫画不会有那么大的力量，但是它有很大的作用。 起过作用啊， 是， 嗯，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呢，就是日本足球从一个边缘的运动逐渐走向主流。 嗯， 比如说到1988年，队长小翼第一部联赛结束的时候，在日本小学注册的足球运动员达到24万，比7年前漫画刚刚推出的时候呢，多了一倍还要多。 嗯。群众基础好。 到了92年11月份，日本举办亚洲杯赛事，那最后的结果也证明了，就是他们最终战胜了这个沙特队，当然也战胜了这个中国队啊。最后呢，夺得的是亚洲杯的冠军。 嗯， 就是花了多少年？花了12年的时间，又重新找到了这个自己的一个位置。 我们其实都有这种，哎呀，想当年我和他是一样的，但是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啊，截然不同的发展程度。 是啊，这两天在网上有很多漫画嘛，是吧？都在等这个谁回家， 嗯， 说一起坐这个航班回去吧。结果呢，人昨天巴西队踢得很好，内马尔踢得很好，所以呢，又出来另外一个这个恶搞了。 嗯， 人能和你一样吗？就指着。那个梅西和 C 罗，就是大家恶搞的那个段子，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那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世事无常，但是啊，足球小将对于这个日本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和日本，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比如说，它的漫画到了欧洲之后啊，在。他这个漫画里面和动画里面出现的一些射门的方法和控球的技巧，就成为当时很多青少年模仿的对象。 嗯，追捧。 嗯，追捧。我在上节目之前呢，也问了一些我熟悉的朋友哈，关于这个动画片，你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回忆？结果有人说了，猛虎式踢法，大空翼，一脚球踢5级。还有人说了，他说，大空翼是我的初恋。 哦、 嗯。啊，这都是真实的回答。 嗯。 还有人说，他说。正好这个漫画在国内最火的时候，也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初期，那时候上小学，男生们最喜欢的就是足球小将还有灌篮高手，但是足球小将是当时正适合上中学的孩子，不仅是让我们对足球产生兴趣，而且配合着很多的游戏哈，让我们对英雄也有更多的崇拜，也希望国内的这个动漫作品能够从精神上带领孩子前进。 哎，你这朋友这么正能量啊，你发一朋友圈给你回这么多、 哎、这 起码有100字吧。 啊、 哦、啊， 反正走流量嘛又不走字数。 哎呀，说明我搭档虽然啊，这人有点唐僧，但是人缘还是蛮好的、 哦、 平时非常非常的热情啊， 还 非常非常的阳刚啊。对，是在这里互动，季鹏飞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关于这部动画片你有什么想说的 啊？ 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我原来觉得中国的足球场比外国大，因为外国人踢球1分钟能跑2个半场。 哎， 看了足球小将我发现、 嗯， 日本的足球场比中国的还大。 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啊。 关于大空翼啊、虎射呀、啊，这是大家可能说的最多的关键词。 嗯 嗯， 节目的上半时段，因为我们是从这个《灵与肉》啊，就是这个电视剧说起来的，就说到了当年的牧马人，也说到了张贤亮先生的这个小说、短篇小说《灵与肉》。刚才放了一个电视剧片段，里面说到了擀毡，对不对？ 嗯、 啊，然后我说擀毡匠，可能这么说不大确切或者恰切，应该叫毡匠。擀毡确实是一项手艺啊。他们说这个毡人烂毡不烂，就是说这个毡质量非常非常的好。我们这个听众种花家的兔兔，这是吧？ 嗯， 他说这擀毡不是或者不只是东北话啊，擀毡是一项劳动，当然是一项劳动。他说把这个羊毛在垫子上铺好，卷起来，用绳子拴好，赶着马、拉着跑，勒紧啊，打开就是毡子，叫擀毡。其实这么说是因为之前呢做了一本书叫《笼中手艺》，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它是严海军写的，他就写了25种笼中手艺，其中就有这个毡匠啊，当然还写了很多有意思的那片土地上的手艺人那种匠人精神，也推荐大家有功夫翻翻这本书，很有意思啊。 嗯，好，那今天我们还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要改编一部名著的话，当然也包括 经典文学作品吧， 包括漫画嘛， 就是你从文本变成这个电视的都算， 从秀本秀像，是吧， 就是不同的这个阅读方式 嘛，好吧。哎，改编成电视剧的话，你最喜欢或最希望的是哪部？ 对，最喜欢是 你最喜欢谁？ 我还是比较喜欢87版《红楼梦》。 嗯 啊，我觉得那个最经典、最贴近原著。我当时好像启蒙的时候，就是对着那个看的。 嗯 嗯， 对着什么？就是 对着电视剧看的。 先看的电视，再看的书。 啊，对，是这样的。 嗯 嗯， 好。这位朋友说，咱们中国能不能拍一个中国版的《足球小子》？你笑什么呀？ 啊，我就你人是足球小将，到我们这儿你叫你说足球小子得了，哈哈，足球小子。 咱们拍乒乓球小妹算了。 啊，不行，乒乓球竞争基础太好了，我都能打两下，咱还是弄足球啊。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啊，这是普希金的那首诗啊，你要给大家朗读一下吗？ 假如足球欺骗了你 啊，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我觉得普希金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怎么可能不悲伤呢？ 落后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中场的哨声将会来临。 现在觉得写的有点鸡汤了啊！ 但是我觉得在逆境当中是需要这样的精神 鸡汤的 啊，对啊，那 你就一路喝着鸡汤来走过的吧？ 上火喝多了不行 是啊。 对，这位朋友他说，我是80后，大空翼曲线射门完全是童年回忆，那时候每天都练这个射门， 多好。 哎，那你要说的话， 嗯， 那你要说的话。它也影响了很多咱们的这个小朋友啊，在当年。 你这么说其实就没有道理了。 那也影响到了我们的青年队啊。 你还说这《红楼梦》还影响日本了呢。 嗯，所以 你和本土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文本文学或者说那个动画片影响你，那绝对不一样。它覆盖咱们多少人口，日本有多少人口，是吧？嗯， 那就更应该有更多的球员了。时光漫步刚才是说哈，每天都练这个射门。这位朋友叫 QC 说，记得那会儿上小学，每天6点看完足球小将就拿着球出去踢了。 是 啊 ，QC 没踢出来是吧？你的意思是？ 你们怎么都没出来呢？你们要出来了，对不对？那就跟他们一起回家呗。那至少也去了俄罗斯呀。 哦，我和八喜还有小狗小花居、啊，这个我看到你了啊。 嗯。 然后心想事成说，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不想回家。 啊，你这话里有话啊。接说，他后面好多内容。 不想回家，不想回家。机场的梅西、C 罗两位大哥，请不用等我了。 梅西说：“走吧，等不到内马尔了。 ”C 罗说：“ 等会儿，再等等阿扎尔。” 嗯 嗯，好，到底等谁回家呢？啊，咱别忘了回家吧。我相信那会儿很多人看这个戏是忘了回家了，那还有一些戏也值得我们关注吧哈、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暑期档的这个综艺类节目， 嗯 啊，是不是看着看着也忘了吃饭了呢？现在啊，你没有发现吗？今年是个网综大年，去年有那个什么《中国有嘻哈》，对吧？ 嗯， 你看今年多了起来了，什么《这就是街舞》 热血街舞团，还有偶像练习生， 明日之子， 咱们说过的创造101、哎，这一下子都多了起来。 嗯， 而且这些视频网站和资本啊都舍得投入，不管是播放还是营销还是这个内容制作，反正都是大手笔。 嗯，来听一段音频啊，来自木马城市 毛不易。哎呀，本来要播这个毛不易的歌， 没有播出来， 这个没付费， 所以编辑虚晃一枪。嗯， 那这个，哎，不过说的这个是个真事儿，你知道吗？ 啊， 就是说这毛不易吧，歌挺好听的，确实挺好听的， 嗯， 对吧？他最近不是参加那个《明日之子》了吗？ 嗯， 第一季就有他，还有那谁，马伯 谦， 谦， 嗯， 然后也还不错。前段时间为了听歌啊，我买了一个那个听歌 APP 的那个包年的那个套餐， 不容易啊。 对啊，我这么抠的人， 铁公鸡， 对不对？啊，80多块钱呢。 啊，是吗？ 我就以为买了，那不是歌 后槽牙都咬碎了， 随便下载啊，是吧？下载到手机上嘛，我也不给你。 嗯，是是是，你得自己。 结果 在怀里 到这毛不易了，不行， 还得单独给钱呀。 得单独给钱， 啊，这太过分了。 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和毛不易都被他骗了？ 你还是要申请 VIP 中 P 的这种待遇， 对吧？ 啊，普通的 VIP 可能是不行。 人说了按单手买， 啊，是吗？ 嗯， 一般不是会员才会按单手收钱的。 我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要买一些什么这个歌曲的那个网站的会员哈，你一定要注意，他后面还留着好几手呢。 嗯 嗯，好，说回这个戏，说回这个综艺节目吧。 综艺节目确实是比较热闹的啊，就什么类型的都有。刚才香露也说了，比如说东方卫视的新武林大会啊，这次呢是网罗了易烊千玺、迪丽热巴、宋茜，然后是明星比拼舞技，这个套路是稍微有一点老的啊。 嗯、 但是创新在于这次呢，明星你不再拘泥于，比如说香露，你必须跳Tango啊，不是的，张帆，你必须跳那个这个伦巴。啊，这那个谁跳恰恰，那不是了，你们可以自己选。 广场， 你擅长芭蕾， 我擅长广场， 啊、是吧？这赵亮擅长广场，你们就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最优势的项目来比。 嗯 嗯， 哦，这样，那有标准吗？ 这个就看这些这个导师了啊， 啊 火眼金睛，从这个广场里头能看出这个舞蹈的功底非常的深厚。 嗯、还有什么节目可看？ 还有什么节目啊？比如说《中餐厅二》。这次录制地点呢是从泰国变成了法国，都有谁呢？嘉宾阵容里有苏有朋、赵薇、王俊凯、舒淇、白举纲啊、这一季呢还增设了飞行嘉宾和新的音乐，张铁林是录制了一期啊。 哦， 我估计到时候会上演这个《还珠格格》怀旧杀， 又是到外国去开餐厅这种吗？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套路啊。 嗯、 还有一个事儿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扶摇开播了哈、啊。很多喜欢杨幂的朋友我估计一直追，但是最近呢、 嗯、 豆瓣的评分已经跌破5了。 这槽我们还等着周六再吐吧。 啊、不吐了是吧？啊，那就不吐了。 不是， 你说吐就吐。 那个时间不够咱们吐。 啊，好 要吐的太多了。 你要长篇大论的吐啊。 哎，你刚才怎么不说王菲呢？ 王菲 啊。 哦，你说的那个湖南卫视的这个《 幻乐之城》 啊， 说是7月中开播。 嗯， 原来也没有过这样的形式。王菲之前有过一场演唱会，也叫《幻乐》。 幻乐一场是吧？ 对、嗯，说是叫沉浸式观演，就是唱和演在一起。 嗯 啊、最后呢，形成一个什么音乐故事短片，反正还没播，有大概12期，每期5个人，嗯、5个嘉宾。嗯， 7月中旬开始播。 对，然后王菲呢，她可能是自带一些铁粉，自带一些流量， 嗯， 不像刚才有一些剧，可能就是，刚开播的时候还不知道怎么样，可能她呢，可能会保持一定的这个收视或者是，口碑的评价吧， 嗯，就是奔着人去的， 嗯，对，但是不能走调啊。